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话时话土伯啊，咁啊，即系今年咧，叫做系即系立法会选举咧，嗰啲选举论坛啊，好多油啦。咁啊，当然就唔少得一百毛啦。咁啊，一百毛咧，今年有好多搞鬼嘢嘅，又要你着小学生校服啊，咁样样吓，唔系即系咁讲啦，即系你巧啊，用第二次咧，即系我觉得，即系以创意嚟讲咧，其实已经唔 work 噶啦，讲真就，即系我已经觉得有啲老土噶啦。咁但系即系， 我都谂紧啊，如果我去选， 系啦，我就 exactly 想问你个问题啊嘛。 我咪戴翻条中学嘅校呔咯， 你仲有喺度嘅咩？ 系小学嘅，人哋小学生校服啊， 系咩？小学生校服 系啊。 OK， 小学生校服就好似冇。 你上次你见到阿方国山个样已经知啦，大佬啊！ 小学生校服好似有个章喺呢度嗰啲， 系啊，咪嗰啲咯， 短裤啊嘛。 同埋你唔系 啊，短裤咁大镬， 系啊，短裤嚟噶， 唔系话你想戴嗰啲呔嚟噶，可能啲橡筋。 我冇啊，我冇啊 ，B 哥咁性感嘅，跌跌脚，大佬 嗰啲橡筋呔， 唔知噶，口味啲嘢。 咁第一，喂，第一。就其實成件事你見到咧，即係喂咁，我覺得唔需要好似鬱敏咁樣樣咧，即係咁激動啦，係咪？佢就 喂，你要佢著短褲啊，大佬，我梗係激動啦。 鬱敏咩事咧？就話啊，屌你老尾，又話唔認真啊，又話即係嚴肅嘅話題，你點可以即係著到咁 high 咁樣樣去做呢個選舉論壇呢？係咪？跟住台長喺度話啦，而家香港水深火熱啊，可以做呢啲咁嘅嘢嘅咩？喂，咁我心諗喎，大佬，喂，上次東北嗰次論壇，唔係上次東北喺立法會嗰次表決，喂，香港都好水深火熱喎。你嗰次走去 TVB 廣播話過， 咁有錢嘛？ 梗唔係啦，四年一次啊，呢個世界大事嚟嘅，大佬。 四年一次嘅水機會啊嘛，係咪？真係呢個真係好笑。咁所以咧，即係。所以如果你俾你嘅话咧，你放唔放得下你嘅形象先？其实讲真， 我冇所谓，咪照去咯。 啊，你照去啦。 罗密雪坐你大髀嘅喎，会 咁大镬？ 唔系冇，边会？ 丁眼丁眼龙坐我大髀， 一百毛点会有罗密雪啊？ 唔系啊，讲紧上次呢个东北啊。 咁而家冇人揾阿土伯去广播啊嘛？哎呀，你真系咁而家我哋讲嗰个咩？即系选举论坛啫嘛。 唔系，不过我未必啱佢嗰个 rhythm 同埋嗰个即系毛啫。 唔系佢哋都 我作完嘅小学生。咁但係我唔会即係白白痴痴问啲毛鸠慧慧嘅问题㗎嘛。我都唔会讲啲毛鸠慧慧嘅答案。 唔係 但係。所以我好欣赏杨岳桥㗎。係 杨岳桥就 ok 囉，即係佢做到嗰样得你 BB 嘅嘢囉。 嗰种毛有成。 咁佢做咗咁嘢就唔知係咪专登化妆呢。 阿曹同學。咁我最多係咁嘅啫嘛，咁樣大聲咁啊，咁啊，梗唔係叫做同學啦，大佬屌嘅啫。 佢仲要唔知整到即係塊面咧，兩個裂面珠燈咧，紅紅地咁樣樣嘅喎，真係 小蘋果嘅啫。 可能真係有啲化妝啦，唔知係咪啦。 咁我跟住我再問你個問題，可能好認真嘅，關於呢個全民退保啊、最高工時啊嗰啲嘢，我點問得落口咧，大佬？ 見到你咁嘅卡樣。唔係咁，你咪就係講啲差嘅嘢。 地產霸權咁啊，咁唔通咁問啊，大佬咁撚白痴。 喂，人哋 搞唔撚掂啊！ 人哋敢問你，可以認真答啫。 我對於一百毛嚟講咧，其實講真，你要屌鳩佢，你或者喂你唔需要咁即係叫做青筋暴現嘅。老實講，喂你咪話咯，喂即係喂我平時睇你一百毛咧，你真係好有創意，下下都有新嘢，好有驚喜。話你又係呢招， 市橋 啦， 市橋。 即係你咁樣咪算囉，即係喂往往就係咁樣，喂你做啲拒絕呢，有時呢如果你做啲幽默啲嘅拒絕呢，冇人會話你嘅。喂同埋講真，佢琴日呢即係個節目呢就非常之即係其實係好係咪唔知係咪狗急跳牆啦，又屌鳩人哋清零真正啊，又屌鳩埋呢個啊甚至乎阿梁仲唔係阿 佢就話呢即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呢，就係即係一個讲得好听啲嘅啫，实际上就係有竞争嘅。 唔系咁讲，佢讲啊嗱， 系一定系恶性嘅竞争嚟嘅，即系你唔系你 竞争就冇良性嘅，只有恶性嘅啫，咁样样。同埋咧，你梁天琦吓企图想做呢个叫做系做王者，睇你嗰个头上光环可以戴得几耐。 啊！而家黄之锋有版你睇啦，咁你真系想即系咩意思咧？系咪恐吓咧？ 咁有趣嘅，点解啲言论突然之间？ 你而家狼牙饭又亮出嚟啦，佢都系。 所以你睇到， 你睇翻头先咧，我哋讲紧九龙西嗰个铺， 佢系跌紧啊嘛， 佢得九点几，大概系接近十啦。以前佢都。佢已經係有少危機 嚇， 即係話咧，其實我哋即係呢個台咧，唔好話賺自己啦，賺大家咧就係、是、咧，大家都有少功能， 唔好妄自菲薄啦。 係啊，唔好妄自菲薄。其實咧，你真係扯咗個幾個 percent 走噶啦， 竟然 即係話，如果萬一何志剛嗰份嘢入屋，因為點解咧？我哋已經安排緊嘛，即係我呢度都要宣傳下，因為其他節目咧好似。当唔见咗咁样， 我 唔记得咗， 唔怪之你特登攞张纸出嚟 啦。 喂、啊， 大佬啊，其实咧，我哋咧已经系贴少咗噶啦，因为佢每一户咧大概系九龙西有廿几万噶嘛， 啊、 我哋已经系只系贴大概系十几万。 嗯， 咁就 that's why 咧 ，reach 到一半， 其实我哋咧仲争大概系八万到十万蚊我哋先找到个尾数、嗯、如果你唔捻找咧，就花生台找噶啦。 嗯， 花生台点找咧？咁咪真係肥佬禮啦，即係以前佢捐過俾我哋㗎嘛，點我攞咗肥佬禮啲錢去找數啊，仆街！佢係捐俾我哋花生台㗎嘛，仆街！咁你都冇理由拖人啲數㗎，咁大家都要剿匪嘅，咁咪大家都要盡翻個責任啦，大佬。 但係槍槍嗌三萬份喎，真係咁點算呢？咁 咪戇鳩啫，咁所以我咪截咗佢啦，冇撚嗌咁多啦，你都填唔撚到嘅，因為點解？你三個膠紙加個 label 啊，我計個條數啊，如果你印廿五萬份啊，都係二十五萬分鐘啦。一条友一分钟咪贴一份，你一日有六十分，十个钟头，六十分钟，六加十即系六百份，你搞咗三百几日啦，一条友。 喂，佢仲要搵 十条友就搞三十几日，廿条友就搞咗十几日，即系人哋都算捻完，你都未捻寄到去。 佢搵唔博 roll 机嘅啫，成件事系。 所以我最后点咧？我搵翻我啲 network， 我就话你搵人帮我去嗰啲工厂度贴咗佢啦。几毫子份，咁大家几毫子份都要贴噶，如果唔系你点样达到剿匪嘅效果啊？嗱，所以咁，我估计如果你到嘅话咧，何志刚呢份嘢到咧，起码都搞佢两三个 percent。 哇，两三个 percent 死得人噶咯， 佢死得人噶啦， 唔怪。 所以大佬冇理由我哋定系我哋几条友喺度剿匪， 唔系仲要睇即系呢个游卫征究竟个后劲系几多咯？ 唔系我最惊系点咧？ 即系游卫征究竟系咪可以吸到 我哋 搵嘅票咧？咁 搵之后咧，搞捻到游卫征啊屌！ 喂，唔系、哦，而家 所以清零申请应该捐翻钱俾我哋啊！ 喂，唔系、哦，出现咗两，而家又轮到九龙西有两难、哦，去到咁样噶，就系、是某个状况，郁敏同埋游卫征，你拣边个？ 我调翻转头，我都想拣郁敏，游卫征嗰啲更危险啊！仆街，即系两个都系唔捻好噶啦！即系正如头先阿龙你啲好难人人抉择，我哋嗰啲咧识排个优次人啦，即系我宁愿敌意远，好过黄郁敏。但跟住咧就係黃毓民好似好過游蕙禎喎，仆街，因為佢呃到人嘛，仆街。 唔係喎，但係我唔同意呢、這個，唔同意。 我都唔同意喎、 啊。因為佢樣咧，佢樣嚇。 不，佢高啲。 唔係，但係佢論述上面佢係呃唔到人，因為其實講真啦，你睇翻 越講越彎。OK， 唔係， 我再 你 channel I 啊，即係你上次上過佢個網台啦，所謂你見到啲 hit rate 大概係百零二百，即係已經好多噶啦，你要去到二百係。即係佢啲嘢係冇人聽嘅， 同埋我覺得咧， 佢影響性冇咁大。 你游蕙禎對比起黃毓民嚟講，黃毓民就老奸巨猾。 係啦， 即係游蕙禎，如果佢做立法院做得唔好咧，好易露底嘅啫。 唔係呢個，喂，我呢個真係大 lemma 啦。究竟你最後你究竟想黃毓民？ 唔係，即係都係匪嚟㗎啦。咁但係我覺得游蕙禎咧就係一個 lesser evil 啦，係咪？咁當然啦，即係最理想嘅比較簡，緊係小麗老師啦，咁樣所以要勤力啲啦，呢個就要。咁啊， 喂，所以咧，大家喂帮手捐捐啦、 啊，希望系咁样。 我初步计过，我应该争最少系五万。 喂，读埋出嚟啊，唔系个个都系睇 YouTube 噶，零二三二八零二三三零零一，麻烦各位啦。 因为如果唔系咧，就花生台帮你找咗佢嘅，咁啊花生台找佢咪真系攞我哋嗰啲资源嚟找仆街你真系，系嘛？咁大家都剿匪有少责任噶嘛，大佬系咪？又冇一个节目走嚟吹鸡嘅，屌你咪！寻日嗰个叫咩啊？笑看太平山又唔吹喎， 冇啊得，金英讲、啊、金英讲两句咯， 金英个捻样又唔捻吹，咁啊即系净系得我哋喺度吹，屌得匪类监察院，我上个礼拜又唔喺度，屌系嘛，系嘛， 喂咁好啦，咁啊， 唔系你想即系，我觉得今次黄毓民有机会咧系排第尾， 系嘛， 甚至乎系瓜捻咗，如果咁嘅搞法，因为我哋谷咗咁耐去喐佢，大家都系好清楚佢啲弱点喺边度。所以點解佢避一百毛嘅論壇，避商台嘅論壇？ 避商台先，一百毛咧就揾位入嘅啫。 係啦， 咁所以咧，我唔知佢点样被无线啦、 啊。我谂佢真系被一个人嘅啫，嗰个叫何志光。 何志光 仲有啊林依依啊，仲有林依丽啊。嗱呢、這个我讲一个小道消息，嗱即系咁讲啦，即系我上次我有老萧，即系唔系即系应该咁讲啊。赵博嗰个网嘴，咁啊老萧咧透，唔系即系讲起林依依吓，咁啊老萧啊透露嗰样嘢，咁啊喂阿林依依可唔可信噶？问佢啦咁样。嗱佢冇同我讲唔可以讲嘅，因为其实嗱套用翻佢自己讲法啦，即系我都系一个传媒人嚟噶嘛。如果佢话呢样嘢唔可以讲嘅话咧，咁应该同我讲。咁但系佢冇话呢样嘢唔好喺网上。 佢想等你讲啊，老萧， 咁你讲啦，佢讲咁多嘢， 佢都系老奸巨嚟啦，讲啦。 咁我唔知啦， 即系点咧？ 嗱，即系有人咧，即系我话林依 丽，应该系执过林依一剂嘅， 可唔可信？ 可以啊，唔系林依， 梗系可信啦、啊。咁样，你知唔知啊？有人咧，嗱，我唔讲边个啦，有人啦、啊。 见到佢哋开房， 以前啊，即系飞甩个奔妹，即系最后尾俾20,000啊，揞口费俾佢揞住噶咋， 奔妹都飞甩啊！屌，佢真系升到好强啊！大佬， 杂食呢一样嘢 几捻大镬，同埋即系喂，即系佢就唔止，佢就咁同朋友争女啦吓，咁啊嗰位朋友咧就。曾几何时咧喺选举论坛，唔系选举论坛嗰啲咩某政党造势大会咧，姓周嘅一位朋友，咁佢就话佢争 周显， 嗱、啊、你讲嘅有，唔系我讲噶， 叫周显自己讲噶嘛，关我咩事啊？ 佢话咩？佢话唔知呢位朋友咧，佢话唔知执同佢，即系佢话即系沟佢条女咁样样。 即系黄毓民走去抽周， 你讲噶咋？ 唔系我帮你驳落去啫，你个故事唔捻完美。 嗱，啲名唔系我讲噶，你讲噶咋吓？揾阿土伯算啦。 喂，佢唔会告阿土伯你诽谤噶嘛？ 我唔知噶，我帮你串埋个故事噶咋，我都唔信，我 都你都唔信噶， 你咁捻正经，即系好 但系问题，阿林依依嗰段系 YouTube 冇得 search 到，我小心即系同台忍唔住爆出嚟，会令黄毓民婚姻失败、哦，有个故仔， 跟住你而家又去系咁避免去呢咁嘅选举论坛，你知几捻多仇人噶啦？第一，你又有林依丽，又有何志光，必要时啊吴文远仲要咬你一口， 仲有黄碧云呢 哇，大佬真系喂，四面受敌，喂你系咪八面威风？你而家匿埋，你点样八面威风呢 喂，你冇得威嘅，你谂下喂，大佬黄碧云嘅第一次献咗俾佢嘅。个个都知嗰啲嘢，系咪先？身仇旧恨， 唔系其实你以你识嘅吓，啊呢位仁兄咧，佢系咪即系都咁咸湿嘅？其实 我唔知道，我冇同佢一齐玩过啊，大佬，屌真系！ 佢叫你花刀贵，唔系花刀肚啊嘛。 我就有人话佢成日去富都夜总会啫， 有人话 系啊，同我讲， 但你又唔信嘅， 我唔信嘅。咁就话佢咧就中意揼斜骨嘅咁样。咁我亦都唔係好信嘅。 咁啊，通啲初又話佢咩啦？好中意去呢個咩 健身室就溝女咁樣話。 唔係健身室咩 美麗華 美麗華酒店。 酒店係間尖房。佢話因為咁樣就所以同阿姨姨就搭上咗。 咁我唔知啊。咁阿老蕭一個問題啫，即係佢話唔知點解佢咁中意咧一啲上年紀嘅即係女人咁樣。即系唔知点解啦吓， 何姨唔系阿林姨姨都几大嘅大佬，话实话都起码大我五到八年啦。 咪但系阿林姨姨有啲 Mary 样嘅，其实不过算啦呢、這个啊。 喂，好啦，喂，讲到九龙西差唔多啦，咁啊，剿匪计划我哋如火如荼啦，我觉得就即系循正常嘅途径做法咧，即系黄毓民其实唔包尾咧都系真系有危险啊，我觉得系。 嗯， 即系大家唔好妄自菲薄。好，喂，嚟第二个区。 嗱呢區啊驚喎，即係呢區可能有啲匪呢有機會入到喎，即係 港島 淪陷區嚟㗎喎。 嗱、其實講真啦，我見到咁多日嘅即係有線民調呢，其實一日呢1001日呢就係、是、係得一個民主派入到嘅啫。即係你諗下港島區係淪陷剩一個民主派，嗰、那個就係陳淑莊。甚至乎我見到即係其實嗰陣時即係而家除咗陳淑莊之外，另一個有機會嘅就係阿邊個嘛？ 何依依。 何依依嘛，即係呢個我都覺得好乞人憎㗎，講真啫。即係你俾佢投嘅都投唔落手。喂，但問題就係話，喂，冇辦法，你港島區真係冇乜選擇。 即係二四開咁嚴峻。 係啊，咁、你見到劉家雄又追唔上嚟。 必要時係五一啦，其實。 吓、啊，咁刘家雄几多飞啊？而家大佬， 而家一点五啦，佢而家嗰个率即系我哋而家呢个 voting 啦。 其实我都系都几奇怪，因为上次上届啊，刘家雄都有出嚟选噶嘛，而且屡次入到位噶 嘛， 即系屡次喺民调里边入到位。 上次有老萧啊嘛，上次 都有四五个 percent 噶嘛，最后 turn out 好似。 上次有老萧啊嘛，咁今次阿袁黎明去唔到老萧个政治能量啊嘛。 好，咁啊。港岛区第一个名单，哇！叶刘淑仪33%， 佢有机会两，佢 连陈鉴佩都入到噶， 系啊。 咁啊，第二 呢度计两个啦，其实系第二就系黄维基啦， 13.6， 喂，第二就系陈淑庄先， 13.6， 15%，陈淑庄15%，系啦。咁第三就系黄维基13.6，咁啊第四就系咧呢个叫做系 张国坤， 系啦 9.2， 第五咧。其实讲真，你如果你头先计阿叶柳系第两飞嘅话，应该数到第六噶啦。而家系数到第六 就 系 何秀兰咯。 何秀兰啊，何秀兰好孖族到。 喂，冇办法，香港党我亦都唔明点解。 嗯， 喂，你泛民主派多名单到， 嗯， 有司马文， 系， 有罗冠聪， 有民主党咧， 仲有 民主党一定喺度嘅本身。 咁有许 志 峰， 嗯， 系咪？ 哇！你民主思路都唔少喎，1.5喎。 喂，唔係你多名單一制嘅成個泛民，即係所謂碎片化嗰樣嘢喺港島同即係九東嗰啲睇得好清楚啦，係咪？你睇下而家形勢已經唔係好好嘅時候，你仲出咁多名單，每人攞1-2%，我都唔知選嚟做乜 Q 嘢，好似唔使錢咁，大佬嗰班友。 哇！你又執下老蕭口水尾？ 點？我真係唔明點解啲人啊？喂，我哋跑步僆仔嘅時候，你出場嘅時候，你都估。我自己有機會跑贏 㗎， 你冇機會跑贏，你真係唔好亂咁出啦，係嘛？ 唔係個狀況係似咩咧？即係丘吉爾成日講緊，大家係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思維打第二次世界大戰啊嘛。同樣地，佢哋係用緊佢覺得喂區議會個勢好，頭腦發熱，不如我哋嗱臨籌期，然後就懟落去咯。個狀況一模一樣 㗎咋。我諗個情況就係咧，民主派裏邊嘅意識形態咧個分歧咧越嚟越嚴重，裏邊內部。 誒、欸，吳博呢個講法係有道理。即系大家已经觉得唔系同路人咯， 系啦，即系特别经过雨伞运动之后咧，即系第一就看唔到出路，即系民主化看唔到出路。咁、那个原因，咁、那个后果就系咩咧？那个后果就系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嗰套好似 work， 但其实又证实唔到系 work 定唔 work， 证实唔到啊嘛。因为你咁每个人都支持自己嗰套理念咯，咁咪分裂咗好多唔同嘅。 所以咧，港岛区咧到目前为止，我估计就系咧。即系两只就稳嘅， 嗯， 三只有机会， 一直都唔系冇可能啊！咁讲啊， 屌真系， 我觉得两只都系会稳嘅，因为最后啲人弃保嘅，会都有啲人弃保嘅。 如果你真系三三开咧，就最大嘅机会嗰个许志峰， 嗯， 系咪？即系如果你真系最后决定嘅时候，即系又系阿龙啲难题嚟噶啦，咁、嗯、你唯有怼落许志峰度啦，因为相对上嘅难 啲啦。唔系啊，佢有个四眼喺前面啊。四眼仲要排喺佢前面啊！ 唔系，我问阿龙，许志峰同四眼，你拣边个？你又， 我撕烂张票都唔攞得 头。系咯，呢啲就系你哋嘅问，呢、這个就系你嘅问题啦。 啊， 即系呢个就系好普遍嘅所谓激进泛民嘅支持者嘅问题， 啊、就唔会含泪嘅。 系啊，唔会，系啊，系啊， 唔会含泪，跟住就自己系衰到贴底咯。最后结果就系、是 嗯， 日后啊。未来嘅日子啊， 呢个所以呢个咪就系证明嗰个意识形态嘅分歧好严重。 冇意识形态分歧，边个能够赢到呢一次选举嘅？只要佢真系似少少泛民主派嘅光谱嘅，即使你民主党几 唔系，其实你话事又话， 公民党几契弟都好。喂，老实讲，你问我，屌你上嚟陈淑庄，如果佢真系最后尾嗰只，我都屌到阿妈都唔认得啦，我都会投你啦，吴家祥，傻卵仔噶。系咪？你唔通你想民建联攞四席咩？ 唔系，但系咁讲啊， 即使你何俊仁。点样睇 A V 都好，我都会投佢啦。 喂，最近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 這个世界从来都唔系完美噶啦、啊，你都系拣 less evil 噶啦。 但系唔系，你谂下就系、是、最近嗱，最近网上边有一个即系网络红人啦，即系比较即系左交里边叫网络红人叫 Tim Daniel 啦。 哦， 咁咧就写咗篇好长嘅文，成4000字嘅， 就话再 撑啦，梁天琦啊， 唔系佢就话，即系如果特朗普，即系佢讲咗好多香港嘅公民党好多衰嘢，跟、 嗯、 住就发泛民其实好差嘅，咁佢暗中系支持本土派，咁佢话跟住讲下讲到美国，佢话如果你特朗普同埋呢个希拉里之间咧，我可能会选特朗普啊，因为佢即系讲到明自己一个衰人啊嘛，咁。 呢、這个希拉蒂表面就好人，实际上系衰人，可能呢啲人仲衰嘅咁样。 呢个就系、是、即系激进，即系激进，激进支持者嘅。 唔系、啊、最重要系你见到佢几多张名单嘅王维基，嗰王维基你走出嚟，佢话换梁振英，但同时间就系 佢而家 走 出嚟做民主党啊，佢而家 唔系佢形象清新啊嘛，相对之下咁好多人扑过去好正常、啊。 唔系听 Daniel 嗰篇文咧，写十万字都冇用噶啦，只要话俾你听，而家系希拉里同特朗普之间系差相对10%，咁咩意思啫？你讲完之后都唔会发生噶啦。喂，对美国人嚟讲，而家已经系相对10%，点解咧？就因为越嚟越多人发觉好唔捻妥啊嘛，越嚟越发觉，喂大佬佢真系做总统嘅时候唔系讲玩嘅，大哥佢真系揿个掣嘅时候，佢真系射咗个核弹到佢对面，咁我点算啊？咁 因为佢成日真系讲话点解唔揿得你个掣啊嘛， 咁系咯，唉晒够气啦，即系你要鼓励一个癫佬去当选，等重新去。Topple the government 或者係顛覆呢個制度，梗係可以啦。如果 we have nothing to lose 嘅時候，但係 we care 嘛，我哋依然仲係 care 緊，究竟多一席同少一席嘅關係喺邊度啊嘛？喂，所以我冇得揀噶，你最後結果最有可能嗰個許智峯啊，你點含淚都要頂一頂啊！ 哇，你咁講啊，其實要不斷咁樣質 疑。唔係，當你問我，你即係真係揀 the best choice 嘅，其實講到係難揀嘅，可能真係羅冠聰嘅。系嘛？咁但系，喂，你策略性投票做 smart voter 就系咁噶啦嘛。 系，喂，嗱，仲有少少时间，好紧要啊。 快快脆脆讲埋， 新 东 先，新东先。咁啊，新东啦，就嗱，转一转新东啦。咁而家新东咧最高咧就系阿杨岳桥， 杨岳桥 系啦，杨岳桥咧就去到20% 嘅， 突票 好犀利，系啦，突票好突得好夸张添。咁啊，第二就系、是、呢、這个咧就叫做系 郭佩凡。 系啦，即系有双位数字嘅 博士 啊， 郭博 系嘛，郭博啊，咁第三就系、是、呢、這个咧陈克勤，跟住就系方国山，第四系方国山，好捻劲喎，方国山真系好捻稳阵，即系嗰次200咧，真系帮佢谷到飞吓， 嗰次补选 系啊，第五咁就应该系咧 长毛 啊，唔系，第五系郑家富。郑家富，跟住咧就系、是、第六就系、是、阿、啊、长毛啦。嗱、啊，长毛其实佢不嬲都系即系中游位置嘅。啊，唔系第六其实系 范 国威先。 今日嘅滚动 第六 范 国威先，跟住咧第七就系阿、啊、长毛啦。我哋一讲 rolling， 我哋讲 rolling， 第七就系长毛啦。 但今日嘅 rolling 咧就显示梁国雄跌出咗九大， 跌出咗九大系第一次， 第一次吓 系啦。咁啊，第七。第七咧就系、是、哇太捻长啊！呢条名单真系好捻黑人憎啊！ 4.7咯， 林卓廷啦，林卓廷系啦，头先我数到第几啊？ 第七啦，你一第八第九啦， 而家第 嗱仲有两只啊， 邓家彪咯，工联会咯， 系啦，邓家彪 跟住容海恩咯， 系啦，容海恩啊， 屌， 跟住再系就陈志全啦，3.9。 咁啊，虽然咧有梁天琦嘅叫做系吓、叫做系加冕啦，咁但系梁仲恒咧都系依然喺2.8，都系谷唔起嘅。咁啊，陈志全喺排喺后面嘅，陈志全就系 3.9最新嗰、那个， 系啦，仲争即系差唔多0.5%到啦，咁样样。咁啊，唔系冇机会嘅。咁好啦，而家咧你见到多。咁多日咧嘅民調啦，即係又係新東啦。喂，你見到好奇怪喎、啊，阿鄭家富咧嘅參選咧冇削到阿、范國威一條毛喎、 啊，削咗好少咯，或者 好唔係，但唔係首當其衝。其實最歡即係最容易受傷嘅咁多區都係叫最vulnerable 嘅嗰、那個叫民主黨。其實民主黨係最系最抵受唔到冲击，讲真系。 因为民主党个问题就系佢个路政治路线出现咗问题。 你嘅民主党咧，其实喺 因为而家香港嘅本土化嗰个思潮，而家 好卵劲， 系好劲啊嘛。 民主党， 而你民主党到而家个本土嘅宣言都未出。 新东危，即系如果你直选议席， 新西都危啦， 净系得如果直选 系九东系最稳阵咋， 九东九西， 黄碧云都未完全稳阵，系九东最稳阵，胡志伟最稳阵。 我即系记得有一次，我喺个节目里边讲咩？ 除了路線啊，吳博嗰樣嘢，即係呢個我十年前都講啦。第二樣嘢就係你換班換得太 慢啦， 太急， 太急。 今次又太急，之前又太慢。你唔係循序漸進，你唔係按部就班， 缺提式根本就係、是、 缺提式。你睇下林卓廷危、尹兆堅危、許志峰，你換換一個兩個，你五區噶嘛有？你一係就全部都喺度即係掟飛。唔自己唔玩，举手投降，一系就霸捻晒啲位，咁你咪而家咪咁嘅结果咯？你想换都冇得换啦。如果我系即系阿爷嘅话咧，一次过不如今次咧嘅策略就系清咗你民主党台。 咁你冇计喎，对于民主党 得翻两三席就系涂谨申、胡志伟、黄碧云。 唔系你对民主党 三个咧都系非政治化嘅人，即系上唔到大台啊。 嗯。 即系同我拗唔到嗰啲人啊，净系讲嗰啲咩交通政策啊，讲下啲保安啊，讲下啲 拘留咯， 啊，嗰啲问题咪俾你赢咯，三个。 嗯， 喂，所以而家咧，新亚东其实都相对系上稳阵嘅，即系唯一就系万必点解抢唔到上嚟嘅啫，系嘛？ 而家抢，而家上翻嚟啦，而家上翻嚟噶啦。 佢捞大镬，佢 3.9 咋，大佬。 但近就系、是、近，你睇翻近呢几日嘅 rolling 咧，其实都上紧嘅，都有机嘅，我觉得都。 咁好啦，咁啊，即系 反而張超雄好危險咯， 張超同埋長毛都係有少少危險。 誒，所以咧張超雄咧，即係我見到又同呢、這個叫做楊岳橋啦，組成一個選舉聯盟咁。 我覺得合理嘅呢、這個係合理 的，呢、這個合理啊，呢、這個 合理 的， 即係叫個楊岳橋分翻啲飛俾 分翻啲飛俾 胡蘇仔， 係啦。咁變咗就如果你阿萬必再上翻嚟嘅希望咧，更加難。 哇！但問題萬必要黐長毛嘅話，長毛本身拎勢危啦。咁佢哋两个黐揽炒嘅啫。 维持我嗰个观点就系咧，长毛同万必其实最后系要谂， 要抉择， 抉择。因为咧，你其实而家系打手势波嘅时候，唔系打攻势波嘅时候，连杨岳桥同埋张超雄都识咁样去 split 嘅话咧，你倒不如开大细边啦，你搏一搏好过啦。即系唔系搏啊，系稳手一直好过。即系而家嘅势就似长毛系稳嘅， 因为好紧要啊！你见到阿杨岳桥咧，佢系愿意，即系你差唔多暗示系愿意倒票俾佢啦，系嘛？ 因为我已经分析过嗰个问题就系、是，因为你上一次人民力量嗰啲飞，咪大部分系即系本土派啲飞咯、 本土派嚟嘅， 即系你嗰 个 percent 里边，随时系有3%、6%里边三，即系一半啊，甚至乎三成嘅 at least 咧，系根本系本土派嗰啲躁动不安嘅支持者啊嘛，支持咗人民力量嘛，而家就唔拣啦，好彩梁天琦唔喺度咋。如果唔系你仲死得紧要啊！ 哎，你搞错啦！如果几个造势大会，梁天琦一直喺后面嘅话，佢系濑嘢噶。 有可以戒翻嚟嘅，可以 系。咁啊，梁仲恒好彩而家就赢唔到咯。 唔系，但问题个 梁金城好彩就系即系仍然喺低位咯。 但系佢哋加埋嗰啲票仍然系 critical 噶嘛？ 喂，呢次加长少少讲埋呢个咩先？讲埋新西先。嗱，新西都好紧要啊！嗱，新西因为其实我哋最紧要最个焦点就系喺两个人身上，就系、是、第一，即系两个人嘅希望上面啦。第一就系、是、当然阿明先啦。 我以为你讲何君尧添啫。 咁第二就系朱凯迪啦，系咪？ 系。 咁啊，阿明就其实咧，自从佢九月中威过一次之后咧，一直都好似徘徊喺即系叫做系闸外。 佢而家幾個 percent 啊？二點七，用呢個我哋重新計過嘅滾動。 嗱，咁樣啦，而家咧呢一區咧，即係如果你話講新西係咪六席係咪要 九啊？ 九席好嘅。九席咧就你睇翻你排翻先啦。咁啊，田北辰咧就第一啦， 23.7% 係啦。第二唔係，其實佢有機會攞兩席喎。其實係田北辰係 係啊，有機會攞兩席㗎，係啊。 咁啊，第二就係李卓人啦，嚇。咁啊，第三 李卓人幾多啊？ 12.8%。嗱，其實唔係嘅，你咁樣 啱啱夠當選嘅一個比例， 係計第三嘅啦，你計第三嘅啦，跟住第四就係呢個咧，係呢個郭家麒，第五咧就係呢個陳恆斌，第六就係阿 馮檢基， 唔係梁志祥，梁志祥 哦， 第七。就係、是、等先啊，七點幾，七點四，第七咧就係、是，哇！呢、這個位好難睇啊！ 就林兆京啦，系嘛？ 唔系 五点四啊，跟住屌 五点四嗰个咪阿冯检基咯， 冯检基跟住五点二咧就尹兆坚名单咯， 嗯系啦，尹兆坚啦， 你睇啲数字睇咁渣，你又霸住个电脑，屌我快 跟住六， 跟住五点二都有另外一个嘅，就系麦美娟咯， 麦美娟系啦， 啊，所以差唔多噶啦，九仔。 差唔多噶啦， 阿明爷问啦，今次大镬啊，真系 问啊，讲真真系， 其实好问啊， 你唔系同埋呢个阶段， 因为点解咧？即使你要记嗰个第一个名单，对啲选民嚟讲已经好困难。你新州而家记到几多名单？ 二十张 名单。所以咧，以前排后边去托人上去嗰个嘅作用咧，可能因为今次太多名单 抵消咗， 系冲散冲同埋抵消咗。即使我连记第一个名单都未记得，点仲记你第二个？系咪究竟系陈伟业托你？仲未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喂，究竟陈伟业托你系咪代表陈伟业可以当选咧？唔系啊嘛，你唔系九八年嘅立法会选举啊嘛，以为投刘慧卿就投晒啊嘛，谂唔到嗰啲嘢，嗰啲飞系 你见到。 同埋一个问题就系、是，阿明咧空降嘅新西噶嘛， 都唔关事咯，系咪？咁佢新界东都唔会做得多嘢噶啦。系咪？ 咁、你见到而家朱海迪咧，同埋阿明咧，都系双都系二点七。 唔系我同阿明讲过， 系 我话 好耐啦。 对你最大影响嗰个系朱海迪。因为点解咧？成日文联嗰啲飞系嚟自左交嘅， 系 部分。 其实俾佢分咗。 系啊，系啊。 即系你 朱海迪喺新西系有工作噶嘛？人哋有喺呢个白乡啊， 系 嗰度系有啲地区飞噶嘛。 我话佢对佢最大嘅危机系朱海迪。 嗯， 系嘛？佢而家哇喺 Facebook。佢籌咗七十幾萬啦，眾籌大佬， 好撚勁， 三個禮拜喎講緊。 小衝動係想拎999過去㗎，大佬，即係除咗何志康 嗰份，同埋再加上就係你激進飛今年咧去咗好多本土度，即係去咗。 喂，但係唔係鄭松泰博士得唔得先？ 都高過黃鴻 三點三啊，都高過 三， 都高過佢哋。 唔得啦，係算啦，但係咁炒係。 仲有黃俊傑都唔低㗎， 黃俊傑啦， 四點四嘅。 黄点子 当选边缘啊，其实某程度上 ，OK， 用我哋呢一个嘅 roll 法，佢系当选边缘，可能下个礼拜有即系更加更新嘅资料。咁但系我一路都认为尹兆坚应该 OK 嘅。你后边排即系两大门神啊嘛，花生台两大门神系边个啊？何俊仁搭李永达啊嘛，屌真系，即系吓。即系虽然呢、這个佢哋搞咗咁多年都系一事无成，咁马太都做咗咁多年立法会议员，冇理由尹兆坚出事啩？我又唔系好信喎、 唔知㗎，因为而家轮到呢两个人嗰个名、那个影响力都老化得好犀利㗎嘛。咁佢哋两个托上去嘅话就唔同上届余若薇托啊郭嘉琪嗰个效果㗎喇喎，已经系。 不过我觉得咁即係真系如果噏埋第二个名单嘅话呢，系咪真系有变化呢？我觉得呢个可能系有嘅。 系有啲变化嘅应该。 少少。 影响唔到太多 了。但我觉得今次呢我最后嘅总结就因为太多人。即係沖散咗嗰個所謂托人嗰個效應喺度，所以呢個係嘢先至係大禍。即係就算你大舊佬走去托阿明咧，即係佢連認嗰廿個名單嘅排第一都未認得曬，佢仲點會認到後邊嗰個咧？ 咁嗰啲 兩道理點解尹兆堅搭何俊仁搭李永達，屌以為鑽石名單咧，就搞到5.几%？喂，大佬真係 唔係？不過咧，呢個係。是一个情点样讲咧？系个 swing against 呢个民主党，其实今次系 又 swing 系， 我以为佢见底， 放心啦，低处未算低啊！呢啲咁嘅嘢， 讲真系剩翻两票噶啦，可能系， 咪可能 两 飞，咪转玩功能组别咯，可能 喂系我哋噶啦， 攻入咗 嘅。其实有一啲飞系民主党飞系去咗公民党嘅，即系我谂唔少嘅。 咁佢但系郭嘉琪都系得九点几啫。 嗱，其实咁样讲。 唔係，但我覺得建制派今次喺呢個區好穩陣咯，即係五四開好大可能性啦。你數到㗎啦，第一田北辰，第二即係 六三都得啦。你諗下黃俊傑入埋去， 民建聯叫咩名啊？屌，我都 民建聯梁志祥， 梁志祥， 陳恆斌， 麥美娟， 麥美娟，喂，呢啲真係好穩喎，真係大佬，五四開喎真係。剩翻我哋嗰四個，咪最多咪係郭嘉琪、李卓人、黃潤達、馮檢雞。或者是另外一个叫尹兆坚， 唔系、而家呢个铺领里边，其实 黄检基比较稳阵啊，其实 阿黄润达反而喺落选边缘、 但系你街工有资源噶嘛，佢嗰度有再培训中心嗰啲嘢噶嘛，你有电话都多 call 票啦，虽然陈伟业都有票，李永达都有票，系咪？但系我都系信，今次都系 大鳩鑊噶啦，真係 都係大鑊噶啦。 四五開嘅機會好大， 啊，買定 四開嘅啦， 買定炒買定香啦，唔使諗咁多嘢噶啦。 好啦，咁講完啦，係嘛？ 好，咁啊， 超區。 超区其实讲真冇乜变数啊，呢个唔 系都系二三开噶啦，你搞捻到假， 唔系啊四一啊，随时咁嘅状况， 咁啊唔怕啊， 啊边个？ 阿钟同埋涂谨申， 唔会四一嘅，因为你建制话咗三条名单啫嘛，除非呢一条名单就攞两席嘅啫， 因为真系曾经有个铺你嘅试过李慧琼系可以攞两席啊嘛， 方俊宇都冇机噶啦，如果系咁，但系我估今次咧有一个值得总结嘅地方就系话咧，以前叫你交班，你死都唔捻肯交 ，OK。一直都唔肯走，好啦，今次操之过急，见到个雨伞运动，知道个世界唔系你噶啦，就平平棚棚喺度掉翻晒啲嘢出嚟，交啦交啦噶，死卵仔， 完全系纳税烧文件嘅做法。 好， 许志峰冇呢个嘅，尹兆坚冇，再搭边个？再边个啊？都冇。 超区嗰、那个 超区 邝俊宇冇， 唉， 屌你真。即系你全唔系，再林卓廷冇，起码呢四个里面最叻仔，你可能一只，两个开香槟，如果几个咁嘅形势，就系你应该交班嘅时候你冇人交班，唔应该交班嘅时候，或者应该循序渐进慢慢交班嘅时候，你掉捻晒佢，屌唔捻要，仆街呢次。 好，转头翻嚟，啊，今日阿梁振英生日喎。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友元。